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完了。感动太少，真话太少，笑容越来越少。说我是自恋狂妄，我就是你怎么着，我是你死了，我是你死了，你们找不到的 happy， 我有多难 拒绝，就算爱未经丝毫殷勤爱。 寂寞徘徊，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别让我心碎心碎，一意孤行已没路后退，如果我心碎心碎，我能拿什么去拒绝，我不会落泪 ，I am a man，I am a man，就算爱未尽，似乎阴晴，爱默默只凭直觉。幸福到最干杯太烈，也逼出眼泪，是决心才能尝尽爱滋味，坏了也无所谓，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如果心瞬间将分温多蔷薇，那只是陶醉，日光没有月色伴随，也只是疲累，是有时点醉烛光晚餐夜拒绝的红玫瑰， come 怎么样？那些南瓜和青蛙都还好吗？风在空中一直绕，云像以前一样高。那些天使和海盗渐渐老，渐渐忘了。人鱼公主一滴泪，青蛙王子一把剑，环游世界八十天，远走高飞。从前从前的从前，很远很远的遥远，无忧无虑的草原，发柔味，发发柔味。多活一天，多走一些，吃点苦，吃点亏，无所谓。柴米油盐，一朝一世间，一天一夜一眨眼，一分一秒一流年，一瞬间往事如烟。世界八十天，远走高飞。从前从前的从前，很远很远的遥远，无忧无虑的草原，发柔味，发发柔味。

Don'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Lover, lover, lover, you don'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Treat me good no more. Lover, lover, lover, you don't treat me no good no more.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里。

心中如此清晰。